秋哥，你在干什么？ 明月，钱， 我会保护你的，你还信不过我吗？ 原来我是这种定位的角色吗？ 明月，你别被那小子洗脑了，什么角色不角色的，莫名其妙。不是说好了吗？咱们还要拿着奖金出去挥霍呢。 秋哥， 啊， 我想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狼人吗？ 怎么可能啊！明月，你竟然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 或许没有付出信任的人。兔小姐， 嗯， 我可以投票了。 好哦，哇，要投票给哪位选手呢？ 投票给我自己。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 ，BV 社策划，多韵文化承制，木火燃原作，顺心文化录制。Womake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九集。 明月，你疯了吧？ 等等，明月妹子，该不会是 阿贝斯？咱们俩一定要咬死秋季，千万不能让李明月被票出去。 嗯， 已有一人做出选择，请余下的三位尽快哟。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月，你赶紧做了好事！没有你的那票，这局我必死啊！ 是吗？ 不对，其实还有一条生路，而且只要把这步棋走好，我就能赢比赛了。只要把票投给李明月就可以了。只要我投票给李明月，那么他就会有两票。小伟哥还要继续投我，就会出现之前兔兔所说的平局全灭局面。 不过如果下回的结果仍然是平票，那么四位就会被全员出席。 如果他们俩继续投我，那造成平局可是会团灭的。 啊，糟糕，该投谁 啊？投谁呀？ 所以最后他们肯定会跟我一样，会选择票死李明月。 没办法了， 为了不团灭，只能投票给李明月试试了。 得给那两个人下手快，才能掌握主动权。 我要投票给李明月。 什么？ 好啊，秋季选手选择了李明月选手，李明月选手两票。 他是想用牺牲自己的方式送狼人方获胜。如果李明月死亡，好人阵营就只剩下我和阿贝斯。 兔兔， 嗯， 就算今晚我们能存活，也不能再加赛一日吗？ 哦，这可不行呐！毕竟狼人杀的规则就是守卫不能连续两晚守护同一个人了。你们昨晚都享用过这个技能了吧？ 如果本轮没有投出正确的狼人，兔兔就会默认狼人今晚成功杀死一人。 去死吧！ 好人阵营与狼人阵营都将只剩下一人。 我投他， 我投他。 所以投票环节仍然作废，直接进入狼人夜间杀戮环节哦。也就是说，没有空子可钻。投票结果出现后，一枪就会将失败的一方全员打成筛子哦。 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这仅有的四张票，已经有两张投给了李明月。 明月，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 现在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投出真正的狼人了。可恶，我不该这么晚才想到的。女人对自己狠起来，真的比男人可怕多了。 王先生，如果您相信我，就把这票投给我。 什么？你现在的你是在用自我意识和我说话，而不是出于剧情设定吗？ 嗯。 好，那我相信你。托托，我投李明月。 王子选手投票给了李明月选手，李明月选手三票。阿贝斯选手投票给了秋季选手，秋季选手一票。 啊，那么投票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本轮处刑的对象是李明月小姐。 你放心，等我拿到奖金出去以后，一定帮你照顾好叔叔阿姨，照顾好。 等你拿到奖金出去 啊？ 被设定成这样的性格，也难怪秋哥会是狼人。 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这破比赛把咱们俩分在了不同的阵营。 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上， 说不定会做得更过分。 你肯定会。 这也不怪我。 在抽到这个身份时，我起初很开心。 明月大妹子， 因为就算你是狼人，这个身份也能帮得上忙。 身份？ 可是，可是， 抱歉，李明月小姐，我们有点赶时间，需要尽快出行，所以能请您立刻使用猎人的身份技能吗？猎人。狼人杀神职人员，在死亡时可以开枪带走任意一名玩家。 果真是猎人吗？ 猎人， 猎人死亡时带走一名玩家的技能，在狼人杀游戏中是最有力的自证，随时可以亮出身份，免受人们的怀疑。 谁要是敢投我，我就带谁一起死。 却将这么强大的身份一直藏到比赛最后，看来他很早就有打算，即使秋季是狼人，也要帮他取得胜利。明月，而本来是屠城局，所有好人全部死亡才能结束。哎呀，烦了！不论他带走我还是阿贝斯，都是死局。 明月，你竟然是猎人！为什么之前不跟我说呀？不对，既然是猎人，那快使用技能啊！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你的遗愿，一起去最后的关卡呀！ 秋哥，我为你死掉，你却不觉得伤心吗？ 啊！当然伤心啊，但更多的是开心和感动。明月，来，亲爱的，来拥抱一下，让我们笑着告别吧。 你又是设定如此吗？兔小姐，我要使用猎人技能。 好的，请问您要开枪带走哪一位呢？ 阿贝斯。 随时准备杀掉他明月和秋姐。 可是王子不是不让我杀人吗？ 我要带走的人是我。 秋姐，不要， 快直接说呀。 是我要带走秋姐。 什么？什么？明月，你什么意思啊？啊？ 李明月先生，请问您确定要同时杀死秋季选手，对吗？ 杀死？ 这你胡说什么呢？ 这，明月大妹子， 王先生，愿赌服输，您没有亏欠我什么。不过，能看到您这副意外的神情， 为什么？为什么 这么对着我？我 是明月他搞错了，一定是他搞错了。 这是否意味着我已经带着秋哥彻底脱离剧情的掌控了呢？太好了。从前有个喜欢看书的小女孩， 在海的深处， 她的父母因为常年在外工作， 向最美丽的石 头无法回家照料。 书呆子又没换衣服，好脏哦！嘿， 这书看着挺好玩的。 我的书， 给哥几个看看。 身边的孩子总是欺负他， 为了烂书还敢还手？那就撕掉吧。 不要。 但他并不害怕。因为 住手！明月， 青梅竹马的男孩子， 拿着书，快跑！ 秋哥， 好点了吗？ 说过会永远 不疼了， 保护他。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们在阳光下毫不起眼，却能在黑暗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深渊游戏最终局，密室逃亡开启。 终于来了。 你们是想要先伤感一会儿，还是继续前进？ 没什么可感伤的，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结局。 我们终于挣脱剧情的掌控了， 他值得我们的感谢和尊敬。哦， 好吧，我还以为您心软了，会说出诸如等我回去后就给他个好结局之类的话呢。 你原来糊涂已经知道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刚刚我就不会嘱咐仔仔随时准备杀掉他了。阿贝斯， 随时准备杀掉李明月和秋季。真的是这样吗？ 算了。阿贝斯，警报解除，现在不用想着杀人了。杀人这个行为呢，虽然本质上很不好，但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也完全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哦， 所以概念上， 你要学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我要教你的最后一课。走吧，成功安全。 哟吼， 欢迎二位来到深渊决斗场终极之战，密室逃亡。 本轮决赛没有夜间休息，两位狼人杀游戏中的幸存者会随机进入房间参赛。想必大家也都发现了，这里是一栋完全封闭的建筑物，所以规则很简单，只要亲爱的们活着走出这栋大厦就可以了。 你是说这些密室都存在危险性？ 哦，当然 危险， 但只要顺着密室走就能走出去，领取巨额奖金了呀。很轻松吧，救命。 轻松才有鬼。阿贝斯，你安静待着，什么都不准碰。啊！ 我操！ 哎，抓住了。嗯，这个东西吐铁条。 哎呀，贝斯，我知道你很好奇，但求求控制一下你自己，真受伤就不好了呀。 哦，那不动。嗯， 该拔。 不过，在这里似乎我也能。保护王子。 背后传来一记警报，被杀意锁定在死角，谁宣告登场？ 桥头上圣经情似妖，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渴求被释放，欲望缠绕，越挣扎越无处逃，直到温柔的呼唤穿透虚生死之间发烫，灼伤每一个拥抱，点燃无尽疯狂，并肩寒战，心念化作彼此锋芒，斩断末日循环，长夜终将。